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北京时间来到22:05，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晚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周末版本的十点答录机。我们回去看看2018年过去的日子，一个季度就要 say goodbye 了。现在是2018年的3月30号了。回想着100天的记忆和生活，你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有没有从以前的一个规划当中有一个新的展望？很多的朋友会每天更新自己的朋友圈，你会看到朋友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在朋友圈里分好多人啊，好几类人。一类是天天晒吃的照片的人，热爱生活；二是天天发一些心灵鸡汤的人，没有任何的语言，全是转发。第三类呢，是把自己当朋友的人，每天都会发一些生活各个方面的，比如说图啊，搞笑的图片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正因为有了微信的朋友圈，我们的生活才变得非常的有意思啊。但是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各位聊的是各自生活，怎么各自更好的生活呢？比如说你在一个城市工作打拼，你的父母不在一个城市，如何跟他们好好的相处？在城市当中，如何跟你的朋友一起好好的相处？还有你的恋人，如果是分开了，怎么好好的相处？这些你都想过吗？如果你遇到过的话，一定会走过你的脑子。希望今天晚上在视频当中，在音频当中的节目里，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各自如何更好的生活。想要跟我取得联络很简单，有四种方式，请你记下。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这个了，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面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你可以点歌，可以说出你任何的需求，我都会在线，只要我在线，我都会回复你。第三种，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新浪微博周大准，搜索周大准，点关注就可以。第四种，你可以下载花椒啊 APP 的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今天晚上直播间只有一个镜头啊，其他镜头都是都是比较扩大化的啊，你看是不是都是扩大版本的，人都会拉长啊，你看这个还好一点。嗨，可以看到我吗？另外一个不错的镜头，希望不同的视角，我们共同浏览彼此的生活。那今天晚上也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太一样。第一首歌送给各位的，我看看我的 CD 啊，第五首歌。其实在我国台湾乐坛有一个非常硬汉级的，这个不是以外貌取胜的实力歌手，就是这样，他的名字叫赵传，他又发了一张新的专辑，在新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还真的比较契合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嗨，你过得还好吗？ 偶尔不想长大，有人理解你吗？虚假情话，情海中再多浪花，还是有港口好吗？哪怕爱没有解答，漫长狂热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还要我等多久？ 是曹玄彬，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Hello， 欢迎你周末来到十点答录机的房间。这个直播间里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当然还有我，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再次欢迎你的光临。周末的心情是不是应该很放松了？你忙了一周的时间，有工作经验需要总结吗？ No， 放到一边。需要发 email 吗？ No， 放到一边。需要听我的节目吗？ Yes， 一定要进我的直播间来听听十点答录机。今天在直播间有不同的一个视频的镜头摆给各位哈，因为那个镜头就在我的灯的左侧一点点。我要看我的直播间这个镜头呢，我就是侧脸的，我要看它呢，就是这样的。我希望你能感觉到我们交互的这样一个瞬间。很多朋友说明天可以睡个懒觉咯，这是多少人的夙愿，周末可以睡个自然醒，好好的经营一下周末的生活。比如说你可以洗一洗很多攒了很高的衣服，打扫一下落满灰尘的房间，可以跟你的比如说有养宠物的朋友好好的腻一腻，如果有宝贝的可以带着他去周末的公园或者春天的各种的场景当中散散心。好像明天和后天的天气不错，艳阳高照，而且温度很适合各位去户外运动。现在发现没有，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占了很重要的比重，比如说生活质量当中的空气质量，还有温度是否合适，你身边的朋友是不是有时间跟你一起去玩，你的恋人是不是愿意陪你翻山越岭。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聊你过得好不好，怎么各自的生活得更好。首先我会想到一个，就是距离感觉，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是不是合适。再相爱的人都会保持一个神秘感和距离感，请相信我，如果真的是可以做到的话，是非常高级的情感联络。就像我跟你们的关系是一样的，我如何做到跟你们非常的亲近又不疏远，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长大，但是请你相信，如果他跟你是一类人，志同道合，同一类人的话，就没有那么麻烦的沟通。就像每天晚上大家看到我在直播间准备的音乐图片以及我手写的文字，都是见字如面的环节。这个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和严正的朋友在你身边。其实我们的听友都是会自由选择节目的，你们来到这边就是一个非常睿智的选择，也是世间当中美好的相遇的一部分。如何与对方更好的相处，是我们从头到大都要学的一个，从小到大学的一个课程。那如何更好的生活各自的，我觉得首先要经营好你自己的生活。你的生活过得一团糟，怎么去了解或者进入另外一段生活呢？所以说呢，要对自己有要求，有要求有方方面面的部分。我再放一首歌给你听，接下来呢，这首歌之后，我要跟你聊一聊，怎么要对自己 有要求。刚刚第一首歌来自于赵传先生的《你过得还好吗》，第二首歌我看看他是谁。我们要有请丁爽，这歌我在节目当中第二次放给你听，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名字，你也可以对号入座，想一想你身边的那些朋友是不是还经常联络。有请丁爽，你还好吗？ Jen, 你现在过得好吗？ 你现在过得好吗？ 是否还在流浪？是否找到方向？还会想起我吗？ Kid, 你还和他一起吗？是否总是微笑？每次面对自己还是最初模样？ 时候会想到我身边的朋友和不在身边的那些从小到大的朋友，有些名字我不方便说出来，但是那个想念却在我心里不断的升温。 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刚刚说了如何让自己过得更加的有规划感哈，其实在见字如面的环节，除了我写字给大家，读文字给大家之外，大家可以写文字给我。很多的朋友会留言，因为我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录机的这样一个账号当中已经 push 了一条59秒的留言。如果你想听听我说的是什么的话，你现在迅速拿起手机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录机就可以了。这位朋友叫做赵小丽，他说幸福不是守株待兔，一语强取豪夺没有关系，准备枕边书，每晚睡前读一章节，坚持每天跑步，拥有更健康的体魄，看有趣的电影，他说无电影我是不人生的那种人，还有定期与朋友见面，了解各自真实的生活境况，而是不仅仅从朋友圈里了解他们，学习化妆和烹饪的技巧，生活需要精致，要做的只是好好爱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还有就是一定要相信，你成为怎样的人，才会有怎样的人靠近你。 我闻到初春的味道，那如同儿时梦境新鲜的芬芳，也尝到思念的苦涩，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意的萧索。哦，心爱的人啊，多年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惦念，我的忧愁和挣扎，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啊，总是这样无处安放。是那躺在公路尽头的月亮，平台里放着披头士，可那在我身旁熟睡的你在哪里？哦，思念的人，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

是任飞的过去和岁月会在一首歌串起精彩的记忆，有些记忆是你小心翼翼地捡起来的，即使小心翼翼，即使在你心里存活了那么长的时间，就该值得足够珍惜它。 回望这纷乱的生活，有太多人在我心底匆匆掠过，可当我想念的时候，却只有你让我紧紧留下眼泪。心 谢谢王峰在深夜带来这首《无处安放》，优秀的旋律，超级的编曲，让音乐和画面完美的结合，这就是好音乐的力量。谢谢他，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欢迎你回来，这里是深夜电台之十点大陆机，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节目的名称叫做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真的是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你的光临。在上半段我没有把那个歌曲放完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下半段真的尊重歌曲的完整性吧，无处安放再次放给了大家，是不是因为这首歌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啊？好的音乐确实有这个功能性。其实不同的经历会造就我们不同的人生，不管哪种生活都会有遗憾，对吗？都会有些留念和念想。我只想说，在我们2018年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里，我们的想念和留念要大于那些遗憾就足够了。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环节，大家可以通过加入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录机来点歌，实现这样一个夙愿，不管是回忆串起回忆还是那些留念都好，都是我们生命当中难得的际遇。这首歌是微信的朋友点播的，他说不要讲出他的名字，我说好吧。他点的这首歌曲呢，还是很多年很多年之前在夜晚经常被深夜的主持人们放的歌曲，要谢谢袁惟仁，也谢谢那英，有了精彩的音乐上的创作，才有了我们可以听得到这首《梦醒了》。准备好了， 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

想用力拍打窗户引起你的注意，想从车上跳下来，想奔跑，想大喊大叫，把阻隔在你我之间的世界全部撕裂。呼吸急促，面额潮红，手指颤抖，在激烈的想象当中把自己感动都快要哭了，而事实却是一动不动，安静地看着你远去。我知道我只能陪你走这一段路。后来我明白，你对于我的意义不是人生的必需品，也不是未来的前提。曾经某段路上有你，初时的甜蜜也看过风风雨雨，一度以为感情结束，时间会失去意义，但是在后来反复而稳定的生活里，我终于明白，你让我的感情生活里有了不一样的风景，不是最好的，却各自美丽。这应该就是我最好的我和你。你的生命当中有这样错过的人吗？你是否叫他我最亲爱的？这首歌献给那些我最亲爱的。 还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 我想你一定是 妹在深夜会发光的声音。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有些人是真的可以说出来这句话吗？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人是说不出这句话来的。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呢？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过得很快是吧？甲乙丙丁不是我看到你的留言了，因为滚屏很多，他说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是啊，夜晚的时光就会容易让人特别熟悉的陷入一种思念当中，就像这个思念是以前熟悉的，或是你偶尔遇到的，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说听节目的感受，是这年过得很多变化啊。有的人就像那个朋友说的，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这位朋友说，有些人变得越来越好，有些人变得越来越不像以前。这是好的东西，真挚的东西会留下来，一直不会改变，改变的是它的维度，它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吧。其实我在放那个我亲爱的这首歌的时候，我难免会想到朋友。朋友是什么呢？其实朋友就是自己选择的家人，你不觉得是吗？如果你把我当朋友，就像家人一样，你自己选择的家人，要好好的相处。所有在微信的听友群里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如果都像家人一样相处的话，是不是就十分的美好了呢？那什么是朋友啊？就是无意间听到你说喜欢蹦极，于是每次看到蹦极的视频，他都会给你发过去，无论你说过什么话，朋友都会记在心里的。你同意这句话吗？而且真正的朋友看上去是各自在生活，各自在成长，各自独立，其实在内心深处的亲密才是真正的感情。珍惜从内心把你当朋友的人吧， everybody。 你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倒是有几位，当然听众是我的另外的一个交集的朋友，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的支持。这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有时候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显得很 gentleman、绅士拘着不放开，在爱情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人，拘着不容易放开。 gentleman。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细心中端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尽量表现着在意的，平凡暴露了自欺欺人者，越掩饰越深刻。你说我说听说，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我反正决定自己难过。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我想给你个拥抱，像以前一样，可以吗？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我能送你回家吗？可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是一身好的影子，在阳光下悄悄地等着。你从不知我爱上你。 2018年3月30日，马上就要跟我们 say goodbye 了。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明天还有一天，4月1日就要来了。希望你这2018年的第一个季度没有辜负很多，学习到了很多，得到了很多。我还是要告诉你，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每一个人去面对生活的时候，其实在你面对的那一些事情当中，每一件都很直接，甚至是残酷，你都需要亲力亲为把它做好。非常感谢你来到今天晚上的十点大陆机，不管你是偶尔听到了我，看到了我，还是多年之前就认识我，一切都没那么简单。深夜的声音会发光，不要忘记每个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间收听周总为你带来的准十点大陆机。明晚是唐甜甜，也不要错过，祝你晚安。 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也许好，也许坏，各